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咧就同大家讲呢个端午节与屈原，因为呢个礼拜五六月三号咧就系端午节，咁我哋提前几日咧同大家介绍下。咁啊，我哋讲呢个端午节与屈原咧，我哋会先讲端午，后讲屈原，因为咧从次序上讲咧，就先有端午节，然后先有屈原，又唔系先有屈原，因为屈原而纪念端午节。咁而家問題，大家都認為屈原咧就已經成為咗紀念端午節嘅一個霸權，因為其實紀念端午節咧，其實唔一定係紀念屈原嘅。而家問題個個都屈原都成為一個 icon 啊，已經形象咗。咁我哋就話先同大家講下呢個端午節先。咁啊，請嚟兩位嘉賓咧，一位係中國文化院嘅院長邱日博士， 係大家好。 咁啊，另一位咧就係文史專家潘國森， 大家好。 咁兩位希望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很多人都誤解了端午節的來源，或者是由邱博士你簡單講下什麼叫端午。 端午呢就是讀音要讀正一點、一個就是現在是午間的午、但是以前呢端午呢就是五月初五， 是 夏至節，就是說在最早期呢在三代的時候呢、其實呢就沒有端午，即是五間的五個節的、是去到唐代呢才將現在端午一二三四五呢就變成端午、兩個音。其實最簡單的事就是事實上五月呢，即是農曆五月呢，其實就在中國傳統上呢是空月來的、所以亦都是夏至的開始。所以其實就剛才你講就是這個屈原的故事呢，就將剛才那些炒埋一大堆，包括是粽啦，包括是龍舟啦，包括是一個即係除這個空月的一些指示的、所以呢就如果我沒有記錯呢，是直到去宋代才叫端午節。在唐元宗時期就端一二三四五就變成端夜晚的午，中午的午嘅。有很多講法嘅，其中一個講法就是因為要避啊呢個唐玄宗的位，嚇有個講法係咁樣。但係當然如果你係真係講咧，就喺傳統上嚟講咧，五月初五咧係原來嘅假日嘅，即係原來中國人慶祝節日嗰日就叫五月初五。 潘國森兄，你有研究易經嘅，你又或者回應一下呢個係邱博士講。为什么端午的五月是空月呢？ 其实呢我们五月初五是空日呢， 空月空日 是 极空。 那就我们大家都知道战国四公子之首孟尝君呢，他是五月初五出世的。当时齐国的习俗认为呢，五月初五出世的人呢长大就会黑死父母，就高到门边就会黑死父母。咁啊，孟尝君咧就因为佢阿妈太过爱惜佢咧，就救翻一命。咁后来孟尝君话：，嘿，你啲大人真系蠢啊！个细佬哥长到高个门就黑父母啊，你咪起高呢个门咪得咯，咪冇事咯。咁所以呢、首先记载到话五月初五唔系我嚟庆祝嘅，因为佢系大空之人。咁呢个系战国时代。咁而呢个五字咧，咁我哋当然知道啦。呢、這个我哋学术数嘅人都知道呢个地支啦，我哋。北京有五門啦，咁五係點解咧？ 五門斬首 啊！咁但係我哋知道五門斬首啦，但係其實呢個五咧，如果我哋加一個樹身邊咧，就係、是、五翼嗰個五啦。咁所以呢個五字咧，其實係一個唔順從同埋逆轉嘅意思。咁近代有啲民族學家咧，佢經過啲考證之後咧，就認為而家我哋慶祝端午所做嘅活動喺古代其實係慶祝夏至。咁啊，夏至系一阴生啊嘛，咁我哋之前讲过冬至啦，冬至系一阳生，咁而家我哋广东人都冬至好紧张嘅，夏至就冇人理噶， 冬大过年， 夏至冇人理啊，咁个原因可能就系咧，古人庆祝夏至嘅事情全部摆埋落五月初一日搞掂晒，嗱咁因为见五之月咧就系、是、芒种同埋呢个夏至啊嘛，咁但今年咧。 我哋个端午节咧，就好似未交五月嘅，就未交芒种节，系仍然属于呢个字月见字之月。咁啊，厦门望下鼠相连啊嘛，见字之月系立夏同埋呢个小满，咁啊未交芒种，咁所以系有啲飘移咯。咁其实我哋好多时古籍里面所讲嘅四月五月，其实系讲紧见字之月同埋见午之月。不过费事讲到咁复杂咧，因为我哋有闰月噶嘛，你有闰月咧，个节气就乱晒噶啦。咁所以就其实端午个午系逆转咁嘅意思，因为系夏至日咧就系、是日照系最长，夏至之后咧日照日短于一日，就象征阴气复生。咁所以而家变咗我哋，我只系庆祝冬至，因为冬至系阳气复生，夏至系阴气生，所以夏至就唔使庆祝啦。咁样， 我作少少补充啦。嗱，依话我哋叫端午咧，端咧就叫做初嘅意思，所以变咗其实初即系初五，咁都叫端午。咁个五咧可以系一二三四五个五，亦都可以系 五阳 五阳啊。咁所以有啲人咧唔系叫端午节，叫端阳节。 系 依个五啊，即系下午中午个五啊，即系好阳气好劲啊！我就讲。咁但系咧，依个五字咧，中国以前咧二三四五个五字咧。是不是我們現在這樣寫的，是上下上一畫下一畫中間有個交叉，好像羅馬數字的十那樣，其實那個交叉代表陰陽相逆，其實開始一種天地交戰的狀態。你如果用易經去講，易經裡面有這個將這個六十四卦抽了十二卦出來，就代表十二個月份。你看到四月呢就是乾卦，三月呢就是怪卦，然後到五月呢我哋叫做舊卦，女字邊一個皇后嘅後。咁呢個舊卦咧就好有特色嘅，頭先阿潘國新都提到，就變咗係一陰身，即係上邊五個陽爻，下邊一個陰爻。咁我哋叫天風舊，上高嗰個係乾卦，下邊嗰個係巽卦。咁其實咧就其實你唔好代替佢一陰相一陰身，因為我哋講易經咧，最下邊嗰爻咧就是、能量最勁嘅。即系你倒翻转咧，怪卦就个阴喺上高，而家呢个旧卦咧个阴就只最下低。其实你一个女人砌低五个男人，嗱呢个女人系好劲嘅，所以嗰个旧卦咧，佢个卦词讲嘅女装勿用娶女，又呢个女人你千祈唔好娶啊！呢个女人系好劲嘅，劲到飞射，仲可能仲劲我哋嘅特首啊！呢个旧卦，但系大家唔好睇住话呢个好似好易针对女人咁，就系喺易学里边咧。凡真屬於陰嘅嘢，女性嘅嘢用陰啊；凡真屬於陰性嘅嘢咧，其實代表好多嘢嘅嘢，唔一定話針對女人。所有嘅妖風、邪風啊，嗰啲不正之風，全部都同呢個陰氣有關。咁所以我哋講咧，其實你講咧，你好特別嘅。你個問題嘅天風舊咧，個舊字下的嗰個巽卦咧，嗰、那個風字，大家要留意中國人做文字，那個風字裏邊咧就係一條蟲嚟嘅。个风字点解个虫字啊？其实呢啲阴风无所不在，而一虫咧，用我哋今日嚟讲咧，就最贴切嘅讲法咧，唔系虫，这个就叫做 COVID-19， 呢个就系病毒，这个就旧挂咗五月咧，就病毒挂嗱。而家好似香港而家，唔好咁开心住啊，以为如果疫情已经 OK 啊，同埋端未过啊，所以你讲端午咧。其實很多人搞錯，我哋叫惡月惡毒。其實我哋傳統上有個講法，呢、這個五月啊，唔淨止係五月初五係毒，我哋講傳統講法咧，五月有九毒，所以大家要小心啊！遇到呢個五月咧，即係舊歷五月啦，啊陰歷五月啦，九毒啊係邊九毒啊？就五月初五、初六、初七，五月十五、十六、十七。五月廿五、廿六、廿七， 成個五月都差唔多。 成個五月，你預咗嗰啲日咧，你全部都要低調。咁而家中咧，其實唔止九毒，仲有十毒嗰啲啊！勸告聽眾，記住我今晚所講嘅嘢。傳統上仲有講話，最毒嗰日咧，喺九毒之外，最毒嗰日咧係五月十四。我哋中國傳統講五月十四咧，就係、是、四大天王巡行嘅日子。就問題咧，你民間尤其到咗依個子時。夜晚十一點至一時嘅時候，一樣嘢絕對唔可以做。啊，除你信唔信吧，我認為你哋睇唔好話，千祈唔好信其，寧可信其有，唔好信咪費事搏。就絕對唔可以行房，夫婦唔可以行房，就算唔行唔係夫婦啊，都唔好進行性行為。如果你唔聽話咧， 我不想扯。咁、那个传统讲法，你做咗呢件事咧，五月十四咧，你就会夫妇双亡三年之内。 五月十四， 系啊，你话我搏搏，你咪试下咯。 即刻睇下今年系几时先。 三年内，你啊两公婆都要瓜，因为如果你系五月十四做呢啲嘢，呢个传统讲嘅，呢度迷信。咁我哋呢啲点解要搏啫？系嘛，有人。 不过我记得咧，就系司马贞咧喺《风俗通》咧引入边咧就话，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 系。 而且仲有讲法咧，嗱，我真系要请教山金老人啦。其中一个讲法咧，就系话河图嚟讲咧，一三五七九系羊啊嘛， 系 系嘛，咁啊如果你睇下咧，一一系元旦， 系 嘛，咁啊呢个咧系三三系以前咧有个叫上巳节嘅，跟住五就端午节，七七就七夕，九九就重阳，咁啊反而咧即系双数咧即系阴咧就反而得二月二龙抬头， 系 跟住就冇咯，系嘛，即系呢个本身其实我都想问你，点解？在这个即叫做阴的数入面是没有一个双数有节日的，有没有得解的？ 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双数阳数，阳数是即太过阳光，阳光的阳光就会易节嘛，所以这个问题这个双数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用双数，这个我们中国人通常都认为偶数呢就没有阳数那么好的，你所以说笔画咧，通常讲咧，你系讲，如果以研究姓名学嗰啲人咧，通常咧，你个笔画咧姓名，譬如休日，你计计系单系单数定双数，通常嚟讲啊，八十一画嘅姓名学里边咧，系若单数嘅笔画咧，系吉嘅多过凶嘅，凶嘅好少嘅，得几个啫，咪廿四嗰啲廿四画咧就系好嘅，但系廿八画咧就极凶嘅。啊，三十四画呢系极空嘅，全部啲双数咧都系。 即刻计下先。 啊吓，依啲要计嘅，全部各方面。 毛主席系咪有个笔名叫二十八画生噶？ 系 咪 啊？ 咁啊，真系 呢个系吉空。所以我哋讲 命， 但系问题有 大吉用空命啊。 但系我哋传统正式讲法咧，未有屈原之前咧，根本呢个端午节嘅纪念咧，就系通常系五月里边系嘅图腾节。 嗯， 即系五月地区，即系我哋讲江苏浙江呢一带嘅五月地区，所以有人话端午节唔系纪念屈原，啊可能纪念包括三个人，有个呢个系伍子胥， 嵯峨， 有嵯峨，仲有勾践， 系 越王勾践，都系可能话纪念系纪念佢哋，唔系纪念屈原， 系啊系啊， 但系后来屈原咧。就成為一個霸權，啊個個都話屈原陰端午節屈原而嚟嘅，咁啊或者啊潘之興講話依個屈原嘅，其實雲一多寫過一篇叫《端午考》啊，屈原咧就究竟其實係咪真係有其即係跳落江浸死、跳落自殺嗰件事？嗱，依個都成一個疑問喎。 咁咧就林文一波咧，我哋都知道咧，佢即系我自己本人就觉得佢就比较啲躁狂咧，啲左派嘅思想。咁佢当然啦，用我哋用现代人嘅观点去批评古人咧，咁佢对于屈原嘅评价咧就系比较特别啊，同我哋传统讲法唔同咧。咁啊，传统 时代直情划时代 吓，咁啊，传统就系屈原爱国大诗人，由细个都系讲呢样嘢噶啦。咁啊，忠君爱国，咁啊，因为呢个楚怀王死咗，咁啊。跳汨罗江，咁而喺民国，即系由晚清开始，西学进入中国咧，咁当然有啲激进嘅思想就入咗嚟啦。咁喺闻一多佢哋一班人咧，就认为屈原呢个人啊系一个佞臣。咁点解咧？就话佢廿五岁就到三闾大夫，就冇理由咁叻嘅。咁一肯定咧系狐媚嚟侍呢个楚怀王。咁因为喺楚辞里边啊，离骚里边咧。有好多啲描写咧，都比较后人去睇都比较觉得暧昧，因为啊屈原就话：哎呀，啲人妒忌我啊，啊尧得如善人啊，诸如此类，咁啊猛咁讲啲香草，咁啊即系我哋而家嚟讲，男人老狗讲埋啲咁嘅嘢，应该阳光气啲噶嘛，咁但喺楚辞入边咧，就系用埋呢啲咁样香草啊、臭草啊嚟比喻，一阵又话嗰啲人妒忌佢。咁於是咧就有一個新興嘅説法，就係話：，屈原呢個係佞臣嚟嘅，佢咧就甚至有人講到屈原同楚懷王咧就有嗰啲曖昧關係， 斷袖之間， 認為佢哋係 即係 變成佢係即係將屈原係低貶到係成為楚懷王嘅男寵，咁然後就殉情咁樣嘅説法，咁啊嘈過一輪啦，咁當然嘈完一輪咧就大家都。 都不會去理會佢啦。咁因為屈原嘅生平，我哋而家啲年青朋友咧都唔識噶啦。咁啊楚辭就冇乜人讀啦，離蘇咁啊聽過啊屈原哦，紀念佢，抌啲種落去個海度爬龍船嚇走啲魚，唔好食咗屈原，咁啊算數啦。咁我哋而家。你去問啲普通啲市民啊，年輕嘅朋友咧，都可以話到俾你聽呢啲咁嘅嘢。咁至於屈原其他嘅事咧，大家都唔會好記得噶啦。 不過文一多後來係改咗少少嘅，佢以前咧就話佢係文學弄臣， 係啦係 弄臣。咁啊，我諗佢應該係最早其中一個最提出嘅。後來孫次周咧就寫咗篇文章，就叫做《文學弄臣之法義》，類似個名啦。咁啊，文一多就回應佢，結果咧就頭先阿潘英講咗啦，就係、是、其實他沒有直接講到屈原同佢有愛情，即係同楚王有愛情關係。 啊，這個後出嘅。 後來咧就啲人咧就不斷去聯想啦。哇，好嚴重嘅，嚴重到一個咧就係一種係即係同性戀啦。然後就係一個為國殉情就變成為情嚇，即係殉情啦咁樣。咁啊，結果咧，我諗後來文一多就諗下，好似唔係好對路。咁啊，寫篇文章咧就係文學，從文學論神到人民詩人啊，類似咁樣，即係話佢其實就唔係真係，即係就算佢係弄神。但係都係個好嘅弄臣，結果都係為國而死嘅，咁即係個故事校翻正少少嘅。 因為佢哋可能即係嗰段時代咧，啲一啲左傾嘅思想啦，就下下都講啲階級乜乜物物啊，咁就因為你用翻可以咁講啦，我自己個人覺得你用翻馬列思想去講翻我哋中國傳統歷史咧，有啲地方未必一定咁啱嘅。咁一個當然有一個統治階層啦，但係係咪話你企喺個統治階層就係壓迫人民咧？咁啊，孫次周啊，或者文一多啊，佢哋係抱呢個咁嘅觀點啦。咁有啲人就誤解咗。咁其實咧，文一多仲嘅文章仲係話孫次周批評得屈原唔夠激烈嚇。咁啊。當然啦，大家邊個孫次周冇人理啦，文一多都係叫聽過下個名就算數啦。咁但係就變咗有人就係近呢十廿零年到啦，就係應該廿零年前咧，就係直頭話屈原同阿楚懷王係有路嘅。咁我都寫個文章去駁斥過啦，因為我自己都駁斥啦，大家接唔接受係另一回事啦。咁就證據係唔夠咯，因為如果你話屈原同楚怀王是有男男相爱的关系咧，咁冇理由冇记载啊，咁其他人都讲到咁白，咁啊冇乜理由啊。 好啦，我哋听首歌，然后翻嚟继续同大家讲端午节与屈原嘅故仔。呢首歌咧就系儿歌嚟嘅，个歌名就叫做端午节。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138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28.65，瑞士法郎0.9599，加元1.264，人民币6.671，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讲的题目叫做端午节与屈原。在直播室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潘国森，另一位就是中国文化院的院长邱日博士。 大家好。 刚才我们讲起就是屈原的故事，说他就是一种传闻，说他跟楚怀王有路。所謂斷斷就龍， 呢個新啲，呢個幾廿年嘅啫。 呢個係近代， 呢個幾十年嘅啫。 當代嗰種性別嗰種， 呢個係幾十年嘅啫。因為再前啲應該係冇。 唔係多唔敢諗到咁遠。 應該冇人講啊。 咁但係啊，潘兄啊話佢作過研究啦，應該係雲查無實據。咁嗱，其實咧就除咗呢個講法咧，古代仲有講法咧，就話呢個楚懷王寵愛嗰個鄭就呢個美人咧，就其實咧。就話佢咧，因為鄭就喺《戰國策》嘅描述係非常之毒嘅，最毒婦人心。佢對付嗰個楚懷王中意嘅魏美人咧，就話魏美人咧，你記住見到皇帝要掩鼻啊。咁啊，楚懷王就話：咦，點解佢成日都掩鼻啊？然後佢就老做，佢話教要話佢問題，佢又唔中意個鼻，你個鼻要掩。咁啊，楚懷王唔明白點解我問個鄭就點解嗰個魏美人成日都掩鼻咧？然後哦，佢嫌你。臭狐，咁啊，楚懷王豈有此理？話我嫌我臭狐，即刻拉去啊割鼻，咁樣即係我其實就係喺度作初初同個 friend， 咁但係最弊咧，傳聞上講咧，就呢個鄭就中意咗屈原，話中意一個咁毒嘅女人係大劑啊，因為問題你佢中意你唔緊要，問題你屈原就 say no， 咁你 say no 咧就變咗就得罪咗呢個鄭就，所以鄭就咧就喺楚懷王。嗰度佢就篤佢背脊，所以叫佢屈原點解要放逐，即、就、係、是、得罪咗美人，得罪咗一個好毒嘅婦人。咁呢個一個又係傳聞，但係歷史上正式記載，其實屈原咧之所以被放逐，因為當時佢就極度反對楚懷王同秦國簽訂嗰個我哋叫咩黃巾之約，就係黃巾就喺呢個齊楚。交界地方的黃莊和泾陽那笪地方簽的約呢、就其實是要歸順給秦朝、所以這個就是歷史上正式記載就 OK 的被放逐、但是問題你就說你問題你自從放逐了之後呢你屈原呢就放逐了究竟他是不是真的背著石來跳汨羅江呢就據說就一直都是口耳相傳，就冇歷史記載，係咪真有跳江沉自住沉短見呢回事呢？就直至到咧係司馬遷嘅史記寫呢個屈原駕身列傳咧，就正正式式話屈原見到個漁夫，所以見到漁夫啊，就然後話屈原就自己嘆，舉世混俗又為我獨清，眾人皆醉就為我獨醒。嗱，呢啲全部係司馬遷。司馬遷就話：我搜羅所有民間嘅傳聞，我嚟寫，但係咪真有其事呢？就都係一個 question mark。 咁其實就我哋睇翻有啲，因為年代淵遠啦。咁喺其實戰國時代好多嘅歷史咧，都因為秦火啊，就係失咗。咁我哋而家所接觸到咧，係都好多好多有好多重要環節係冇咗，所以個古仔係唔齊全。 係。 咁就好多啲古仔咧，嗱如果我哋即係我哋讀書人咧，我哋就唔會四圍去實地現場調查啊。咁如果考古學裏面咧，考古學家佢哋就真係去到當地。咁我哋如果係真係研究歷史咧，你邊度出世？你邊個省？邊一個附近係有好有利嘅條件？因為有啲傳說咧，民間嘅傳說咧係幾千年之後發現原來。堅料嚟嘅喎，咁尤其嗰啲發掘啲古墓啊，你要問翻嗰啲鄉裏邊嗰啲老人家，佢唔使識字嘅，但係佢一代喺度咁傳落嚟。咁而屈原嘅古仔入邊咧，有好多我哋都係當然係姑妄言之、姑妄信之啦。咁因為歷史文獻就係咁講，我哋係咁樣聽啦。咁究竟屈原點解要自殺咧？啊，咁啊自殺究竟有冇用處咧？啊，咁我哋都當然我哋從有限嘅材料裏面咧，就只可以去。按翻而家所知道嘅去 重組個古仔咧。但係佢呢個跳海投江自盡咧，對後世影響非常之大啊。咁我哋知道投湖死嘅就有國學大師 黃國維 啦，嚇。咁辛亥革命嘅先烈咧就陳天華，佢又係跳海死嘅。咁第一個反對孔子嘅易白沙，佢又係跳海死嘅，好中意跳海死喎。咁其實係咪話即係報國無門啦？走投無路啦，唯有以死明志咧？咁呢個就變成對後代都有相當嘅影響。咁我哋當然我哋細細個嘅時候就係、是、點解要紀念屈原啊？哦，因為佢以死明志，佢冇辦法可以扭轉呢個局勢，因為楚華王唔聽佢講。咁究竟因為亦都有啲究竟係楚懷王死之後佢先至殉情啊，定係佢死嘅時候其實殉國殉情咧？定係佢死嘅時候佢唔係殉情，或者已經換咗個國君，仍然係走個親秦嘅路線，令到佢已經絕望啦。咁諸如此類啦嚇。 不過就即係頭先講司馬遷啦，咁啊司馬遷咧就佢本《史記》咧，其實就喺文學素養好高嘅，好好睇。但係文學素養好高嘅同時咧，即係調翻轉咧，佢個史學記載咧就可能真係有憑佢一己之念啊。最好多例子啊，譬如好簡單就係呢個秦王秦嬴政啦，係咪呢個呂不韋個仔咁啊？咁佢喺秦本紀係冇寫呢樣嘢嘅，但去到呂不韋佢又寫呢樣嘢喎。即係話中間就已經一個好大嘅，為咗歷史留下一個咧好大好大嘅謎。咁後來《竹書紀年》出咗之後咧，其實推翻咗唔少咧嚇，即係你如果當《竹書紀年》真啊，推翻咗唔少咧係戰國時期一啲歷史嘅記載。咁但係而家嚟講咧，就我哋由細到大學嘅屈原嘅整個故事嘅結構咧，其實就係司馬遷入面嘅結構。然後後來咧，去到應該係梁朝啊，南朝嘅梁咧，先開始咧將屈原同埋呢個咧端午咧係開始記咗一齊。咁就話佢咧係即係楚人啦，覺得咧就佢死咗啦。然後咧就去即係去龍舟入邊咧就去悼念佢，然後將啲米咧包完之後咧就掟落江入邊咁樣。咁呢個最早咧應該咧係《竹齊諧》呢個《竹齊諧記》入邊記咗呢樣嘢，咁但係佢自己都唔認同呢樣嘢嘅，即係都覺得呢個冇乜可能，因為同一個龍舟或者同一個船嘅競逐啊，掟啲米包裝嘅米落去河咧，就唔單止係楚國，北方都有嘅，基本上有河地方都有呢樣嘢嘅，所以咧就由此就會係應該係去到好後期咧，屈原故事同埋呢個端午咧就合埋一齊，最神奇就變下就變成一個咧就係愛國嘅詩人，就將原來嘅空月空日咧就變成一個咧可以紀念嘅，我覺得真係最有趣嘅文化。 所以咧，阿邱博士啊，就依個咧就話我哋頭先講文一多咧就係中文啦。嗱，你睇外國人點樣睇呢個端午節，就話一個法國有個符號大師叫做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啊，佢依個係結構主義嘅講羅蘭巴，佢就研究符號學。他研究苦學的個結論就說端午節紀念屈原，究竟屈原究竟有沒有投江，究竟屈原的故事是真正假，這些都是不重要，因為重要性話就屈原紀念屈原這件事啊，這個節啊已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中國文化的符號， 沒錯， 這個成為一個 icon， 沒錯， 因為其他的裏面事都是 not important，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跳江自殺啊，這樣已經成為一個文化的形象，仍然對中華民族那種這樣的民族一個民族的節日，所以這麼多節日之中的端午節還勁過中秋啊，勁過這個重陽啊，什麼都成，因為它有一個屈原的包裝，這個呢就變了在中國來說它是很特別，因為成為文化符號呢，即使是元朝，你說宋朝開始紀念屈原，宋朝和清朝這些異族的管治中國都一樣同樣歌頌屈原，因為它變成 是管治變成漢人的一個節日嘛，完全成了，而且這件事呢，這種一個文化的內涵呢，一直去到韓國，所以現在韓國啊 攞曬隻數咧，攞屈原係佢哋噶嘛？喺聯合國下貨民組織裏邊嗰啲字係佢哋嘅嘢嚟噶，唔係你中國嘅嘢嚟噶嘛？去咗嗰度，因為佢其實佢啲嘅嗰啲唔重要啊，屈原嗰啲嗰啲傳呢啲係傳說嚟嘅。 其實就好似關羽咁啫嘛， 係啊， 關公咁啫嘛， 係啊， 即係佢究竟真相已經唔重要啦。佢而家變成一個就係黑白兩道，係 咪？ 總之要發達嘅財富嘅乜都係都霸佢嘅。 所以呢個就係變咗我哋嗰個。屈原個重要性，但係有一樣嘢咧，我哋要今晚都經常傾，或者我哋揾一晚都可以傾嘅，就話你講屈原唔緊要，你話屈原咧，你個睇到就屈原裏邊端午同埋屈原所反映到嗰個咩，就其實一個好重要嘅中國文化嘅一樣嘢，就叫楚文化。 嗯， 喂，而家好多人都唔知道楚文化，我曾經想希望即係游說過呢個係。香港歷史博物館啊，香港未試過啊，搞過漢朝文化、唐朝文化嘅先啦，冇搞過楚朝文化。成、個湖北省，如果你去今日去武漢咧、武漢嘅湖北省嘅國家博物館咧，佢、就個好大型嘅整個楚文化嘅展覽。 冇錯，有個鐘有 啊，整曬佢哋佢嘅音樂，佢、嘅音樂嗱、所以好多人講話，頭先阿潘國森講到咩？嗰屈原話好啲乸乸地喎，有香草嘅咩食嘅，其實唔關事嘅，因為成個楚文化本身，佢哋係同嗰個中原文化係唔同嘅。 拜奉噶嘛， 佢哋係拜奉， 係啊， 佢哋係相信紅色， 嗯、 啊依、這個中原文化就係土龍， 嗯、 啊佢哋係火同埋鳳，同埋佢哋係崇鬼。 嗯， 系讲蒙石就同呢个中原文化，孔子讲个敬鬼神而远之系唔同嘅， 冇错冇错。 所以成个楚文化佢好浪漫嘅色彩，所以屈原咧，你睇到佢哋文学作品系南方嘅文学同北方文学唔同，《诗经》系代表北方，呢、个楚辞就代表南方，多咗个系字，系喺声啊，原本 唔单止系啊，佢嘅想象力非常丰富嘅、所以我以前读嘅时候，我觉得哇，简直系、即系你成想象到佢嘅中间嘅喜恶。唱下嗰下嘅感覺係點樣？因為所以個音影唔同咗。 因為呢個係字咧，喺《詩經》裏面嘅用法同《楚辭》裏面用法係完全唔同嘅。咁喺《楚辭》嘅用法咧，我哋可以懷疑嘅咧，佢係我嚟唱，因為 係啊， 古代嘅詩歌定係唱。咁呢個係咧就顯然一個拉腔 拉音 拉腔，咁啊拉完之後咧就可以。喺個拉腔裏邊咧，就去入更嗰個感情。咁、個係字咧，《楚辭》裏邊嘅係字，每每喺句中咪拉連接前後咁樣，咁但係而家就因為我哋講楚辭咧就比較我哋細個嘅時候都稍微讀下楚辭，咁而家嘅年輕朋友咧都唔使點讀楚辭啊，咁啊大學生都未必有得讀楚辭，咁就可能會比較有啲缺失啦嚇，咁而家我哋嗰個國文教育係比較唔掂。 呢個我熟啊，係啲我熟咁啊。好早開始咧，即係香港嘅中學已經唔使背誦，係、嘛？即係無論係楚詩詞歌， 有十年浩劫啊嘛，我哋叫做因為有十年會考唔考嘛，咁會考唔考嘅啲首歌就唔背啦。 然後又係好多人好少修文學嚇，中國文學 係 咁啊，所以而家咧就學生嗰個根基啊，即係無論楚詞又好啦，嚇詩經又好啦，甚至係唐詩都好啦，根基好弱嘅，即係你叫佢。即係我哋嗰一代起碼都一背可以背幾十首出嚟，但你叫佢而家背十首，可能已經係真係差啲工地㗎啦。 啊，咁即係呢個其實就係喺教育方面咧，就國文教育變成咗唔係中文系嘅老師話事 啊， 中文系老師係請靠邊站？是某些教育系嘅老師話事，唔好背書，唔好死背書。咁呢件事咧就係、是。我個人就覺得將西方的教育理論引入咗嚟中國，我哋學中文是不可以不背書，即使話你英國文學你都要背啦。不過佢哋要背嘅冇我哋咁多啫嘛。咁啊，阿桂善林大師咧，佢就話二十一世紀嗰啲中國細路哥咧，最好起碼背50篇古文，200首詩。咁啊，其實呢個好少嘅真係，我哋以前讀中學都唔止讀咁多啦。 你唐詩都300首啦， 咁雖然背唔到咧，你背200首詩真係好少， 就算背唔到都係警句啊。 咁啊，咪都可以有選擇性啊。你譬如屈原，屈原留低落嚟嘅文學作品一共25篇，咁啊，其中一篇咧最重要嗰篇咧，我都勸大家唔好睇，就叫《離騷》，因為《離騷》係太深啦。之所以深咧，唔係佢內容深，佢啲字深。你講佢啲字出嚟俾人聽，喂，我都未見過呢個字嘅。 咁佢係古文字嘛，咁所以離騷呢啲，所以太多艱辛嘅字啊。 不過，岑公，我講一個故事啦，就係我自己咧，即係有時候旅行咧，去到呢個江南啊、浙江啊、江蘇之地咧，喺啲巴士站啊，啲巴士站啲名好多唔識讀嘅 啊， 嚇，即係古字或者一啲字係、即係完全一啲比較唔係通行字。哇！真係文化，即係你叫哇，係完全係另一種文化感覺。哇！完全唔識讀嗰啲字。離騷嘅感覺就係咁啊，即係哇，一開始 離騷太多艱辛嘅字， 查字 而家以前都唔用嘅。 係啊，冇錯。 啊，所以你變咗你學咗都好難傳達俾人，人哋都唔知你講咩字。 冇錯。 咁但係其他作品啊，咩九歌啊，咩成嘅嗰啲就可以背嘅，可以用嘅。你問咪你咯。但你始終佢咪有咗個其中一首依個，你聽眾有啲人講話，你哋應該講下天文喎、啊。咁天文咧都可以講啊，天文其實都可以涉及到外星人嘅、 嗯， 可以咪個問 天 啊。天 文係太過難解啊，因為爭議好多咯。咁所以講話，如果話楚辭咧，反為要讀嘅咧，就不如讀一篇肯定唔係屈原作嘅，就是、個漁父啦。 漁父 係嗰個唔係佢作噶嘛。咁你 但嗰邊好讀 嚇，嗰、那個名句幾經經名句比較多啦。咁但係我哋就算唔學楚辭咧。就可以讀少少漢賦啦，因為漢賦始終係繼承楚辭噶嘛。咁後來嘅後世嘅賦文裏邊，或者可以揀一篇一兩篇短啲嘅啦，譬如啊王燦嘅《登樓賦》啊嗰啲，佢起碼佢係繼承咗楚辭嗰個風格啦。然後 《大王閣序》都可以讀嘅，其實 原文咧都要讀啲啦。咁因為而家你譬如話會考，如果考二三十篇文，真係你要揀二三十篇文，係要去概括成個文學史裏面嘅重要嘅文體咧，係比較困難。但如果你話成個中學六年都讀得冇一百篇，都有六七十篇啦，咁應該可以就比較選得係齊全啲啦。咁啊，經史子集裏面都要齊嘅，因為楚辭係集部之首啊嘛。咁你一個中國讀書人，你話哎呀～楚辭都唔讀過，咁好似唔係幾講得通啦。 不過即係講真啦，因為我香港我係差唔多八十年代後、九十年代初讀中學嘅。 嗯， 嗰個年代基本上已經係冇辦法咧，漢賦、楚辭係接觸唔到噶啦。一啲基本嘅唐詩學義，同埋我哋啲 你哋有冇中學修中國文學啊？ 我冇修中國文學，但係文學根基應該唔差過修中國文學嘅同學嘅。呢、這個會去到個問題喺邊度咧？就係、是我哋個老師咧做一兩個人識背誦好多好多好多，但係九成老師其實已經係唔係能夠了解嘅，即係話其實頭先阿潘英講問題就係咩咧？就是、香港嘅中文係當西方語言去讀嘅嘛，好似讀講聽寫，而家拆得更嚴重，咁啊，所以咧就楚辭咧，我估咧就係好多老師基本上可能佢就到我呢一代讀都未讀過嘅，略知嘅。咁佢點教啫？係咪？即係話對佢嚟講，而且個譬如天文咁啊，好艱辛，其實個意境好大嘅，而且每一個你都要諗好好遠好遠好遠，所以就好多老師係傾向咧係可能再古就係《詩經》嘅。楚辭對嚟講咧就略嘅，《詩經》都要重複噶嘛，係嘛？嗰幾個概念係咁嚟，係咁嚟噶嘛，我就係咁咯。 所以呢個就楚文化就變咗未喎，因為楚文化其實咧好多人忽略咗，以為淨係湖北，其實楚文化係分。早期、中期同埋晚期， 長江嘅差唔多。 因為如果你早期咧，就係、是、湖北同埋湖南嘅北面嗰個係早期嘅楚文化，然後到中期嘅楚文化咧，去到湖南嘅南面同埋廣東。咁、然後到晚期咧，就去到江蘇、浙江、貴州、雲南都去埋噶啦。我哋全部中國南方都係屬於楚文化嘅範圍。咁甚至你喺哲學上啊，老子就係楚人。同嘅呢個中原文化為以孔子為基礎唔同嘅、好啦，我哋又要休息一陣，我哋先唱首歌先，就許冠傑唱嘅《杯洲當歌》。 我時常清風兩袖。最自由，但得有三餐足够，为人乐观好少挂忧，咪谈人贪新厌旧，爱情如海市蜃楼，问天自己许皆偶，微笑悲欢定别有，饮翻杯冰冻高歌一曲气量巧，

人民币 6.673， 英镑对美元 1.26， 欧元对美元 1.072，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29美元，卖出1841.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进入一些表列处所之前，要先接种三剂的新冠疫苗。助理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顾问特别职务张怡伟， 最新版本的安心出行。如果红框的话，可能市民未接种要求的剂次，又或者其实可以先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已经将最新的电子针卡放在安心出行里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齐支持香港足球， 紧贴港台电视32，为备战亚洲杯外围赛，香港代表队将会有赛马来西亚。 星期三晚8:45，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 到咗6月8日，香港代表队正式出战亚洲杯2023外围赛三场激战，香港球迷记住同港队加油打气， 紧贴港台电视32，齐齐撑港队。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哇，瑞文，又梳打粉又橙皮，你不是说给我听你想做清洁达人是吧？ 世杰，我身为大气候的主持，就梗是要为环保出一分力的啦。 你悭啲啦。 我俾你讲多次。 我是说今个星期我请来了环保抗疫清洁剂的公司创办人，分享一下他点由门外看变成环保达人啊。 而我和陈家俊就请来刘志宏教练分享山野安全之道。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芭芭拉·塔奇曼是一个奇女子， 她出身名门，父亲是纽约著名的投资银行家。她毕业于哈佛大学，早年做过记者，去过东京，亦都报道过西班牙内战。二战的时候，她在战时远东新闻部工作，对中国战场十分之熟悉。她的丈夫莱斯特·塔奇曼是纽约的一位内科医生。塔奇曼生过三个女，战后过住家庭主妇的富裕生活。50岁那年，她才开始历史写作，出版《八月炮火》，一炮而红，成为畅销历史作家。 她认为写历史著作固然要忠于事实，但也要写得生动，文字要写得好看，仲要言之成理，又要读者读之有味。佢极注重营造气氛，让读者身临其境。比方《八月炮火》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驻俄国大使前往俄国外交部递交宣战书，呢一个场景令人过目不忘。 喺圣彼得堡，水汪汪嘅蓝眼睛，眼眶发红。花白的山羊胡子煽动住的德国普塔莱斯大使，两手发抖地向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递交了德国的宣战书。全世界将就骂你们，萨佐诺夫大声地说，我们是为了维护我们的荣誉， 德国大使咁样回答：呢个同你哋嘅荣誉无关，上天自有公道。系啊，普塔莱斯喃喃自咁讲：上天自有公道。佢蹒跚咁样走向窗前，倚住窗，不禁潸然泪下。好啦，我嘅使命到此结束啦。讲到呢度，佢就再讲唔到落去。萨佐洛夫拍拍佢嘅肩膀，相互拥抱。普塔莱斯颤巍巍咁样走向门边，抖住嘅手好不容易先至将门拉开。出去嘅时候，低声咁样讲：再见，再见。 寥寥几句，就将德俄两国外交官对一场战争嘅态度描写得栩栩如生。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八月炮火》，作者芭芭拉·塔奇曼，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继续收听今晚广东广西的最后一节。咁喺直播室度有呢个中国文化院院长邱日博士，有潘国森文史专家，仲有小弟岑日飞。咁我哋咧就系继续同大家讲呢个端午节与屈原啊。咁头先同大家讲由呢个端午节屈原讲起个楚文化，其实楚文化咧，我想同两位倾倾咧，仲有个延续嘅。其實我哋知道咧，其實好多人懷疑你，譬如可以今日嘅韓國咧，好多地名各方面咧，其實都喺楚以前舊時楚國揾到嘅。而家今日嘅首爾其實有依個咩啊？有依、這個漢陽，首爾其實以前叫漢陽， 漢城 ，其實就係全部都係從楚國搬過去嘅。咁亦都有講法咧，就是、當年其尋求秦始皇尋求長生不老之藥咧。就派了個徐福去日本，咁啊齊國嘅食方士咧，你而家嗰啲叫韓忠，係楚人嚟嘅。據講呢個韓忠就係去韓國啊，去朝鮮啦，就係韓忠。韓忠據講就係當年其韓國嘅開國嘅天神，叫做換神。其實就韓忠嚟嘅。而家我哋好多嘅研究就指出個。我哋嗰個中國人嘅韓忠就係、是、姓韓啦，就係、是、韓國嘅天神。我換神話見到個山窿有隻老虎，有隻依個係有隻熊。咁啊，佢話求依個換神可唔可以將佢變成人？咁啊，換神同我講話得嘅，你食食依個係廿日嘅菖蒲，亦食又飲各方面嘅二十日，唔好。九十日唔好曬太陽，咁然後你就可以能夠有機會變人。見嗰只老虎就冇根據做法，就變咗又係變咗都係老虎。但係嗰只熊咧就變咗女人，個女人但係咧就不停拜韓忠，話拜呢個換神。你可唔可以能夠令到我嘅後代可以能夠有個男性咧？然後佢見佢誠心就娶咗佢做老婆。咁呢個就韓國嘅。歷史嚟嘅，即係韓國嘅文化咧。我哋今日呢個韓文化、韓風啊，今日香港啊受韓風影響。 佢哋一個產業係做得很好啦，即係韓國佢哋將個文化產業做得非常之好。咁佢就賺大錢啦。首先就其實因為譬如咧以《大長今》呢個劇集嚟講，出咗《大長今》之後，香港好多年輕人係真係讀韓文喎，去了解韓國文化喎。咁佢都唔知道其實嗰、那個時代嘅朝鮮文化其實就係、是大部分都係抄。明朝的文化嘛，咁而家有出電視劇叫《上食》咧，就韓國嗰邊就嘈啦，喂你抄我哋喎，咁於是國內嘅製作單位，唔係啊，呢個啲明朝嘢嚟嘅啫，咁呢啲有啲爭論。咁其實而家有啲話喺韓國同埋日本，佢哋揾到啲古墓咧，都唔係好敢發掘。係點解咧？因為掘咗出嚟，如果萬一有啲咩證據證明個文化係來自中國咧，咁呢件事就非常之大件事啦。咁所以真係。非常之審慎啦。咁我哋現時呢、這個時代，我哋得到個 嗰個考古嘅發現非常之豐富啊！咁以前就話，因為如果話呢個楚文化，楚文化再向西南行就係、是、雲南嘅彝族文化， 係 或者喺四川嗰個三星堆文化。咁而家可能三星堆文化同埋彝族文化就係夏朝。咁當然而家呢個證據都未足夠啦。不過有合理地懷疑，係啊，合理地懷疑。 所以這個文化，如果你阿潘兄，如果你再追溯咧，你就中大劑，就話因為問題，你就居過中國人要最早期數到史前文化，去追到夏朝， 再追下就中亞噶啦， 再追下就中亞啦，冇錯啦。因為而家一個講法咧，就好容易就話中東地區有個民族係消失咗，叫做蘇美爾人， 冇錯， 就喺兩河流域嗰度， 就係 佢六千年前，佢哋話蘇美爾人。 不過 係中國人嘅祖宗就係蘇美爾人。 不過講真嘅，而家都係人類最而家講法都係由非洲嚟嘅啦。 啊， 即係你去到最終頭都係去翻非洲嘅啦。 啊， 就係咁咯。 啊，因為問題就係、是、問題就話我哋講蘇美爾人路經去由呢個中東嚟中國咧，路經嘅地區一定去嘅、就叫做昆崙山。 嗯， 咁而喺中國嘅傳統裏邊咧，昆崙山咧就最多神仙嘅。 嗯， 即係所有神仙居住地方都喺昆崙山。嗰度咧，其實就喺嗰度。咁依家你講蘇美爾人咧，就再追溯到點樣蘇美爾人，佢哋會拜一個叫做阿努拉奇嘅一個叫蜥蜴人嘅一個天外星人。咁呢啲人仲嘅變咗另一個 topic 啦。 咁但係個昆崙山咧，就究竟係唔係而家我哋嗰個昆崙山脈咧，都有啲爭議，因為同名未必同個地方。因為昆崙山脈本身就係西藏藏邊咧，非常之高山。咁、你估即係？《倚天屠龍記》講張無忌一個僆仔走上去昆崙山咧，呢、這個非常之艱難。咁那個所謂昆崙山究竟係邊一個咧，就都仲有爭議。不過另外一個更有趣嘅咧，就係話美洲嘅印第安人就係 商朝人，係炎帝，係蚩尤個部落，因為皇帝打贏蚩尤佢哋，走過白令海峽， 冇錯，過咗去。 另外一個講法咧就話印第安咪 Indian 咯，就係、是、印地安。嗱、這、呢個講法咧。當然個證據又未充分咧，就是、印地安，因為商朝就叫殷朝啊嘛，佢個曾經有以殷地嚟做首都啊嘛，咁亦都甚至話現時喺北美嘅土著嗰啲所謂印第安人，佢有啲人話：，我哋祖先係從中國嚟嘅，呢啲咁嘅講法都仲有，咁、所以講出嚟就非常之有趣。咁緊楚文化緊邊度嚟咧？咁啊楚子就喺左傳就講吾乃蠻夷，咁但係佢祖先係邊個咧？咁會唔會係？可以追溯到咧，咁呢個又要去。 而家個考古發現都係一種，就係中國嘅文化係多地崛起論 啊， 即係唔係由一個源頭開始嘅，係由多地起。我記得我第一次咧去即係真係認識楚文化咧，就係、是、我諗好多人係唔會覺，但係係原來係咁嘅，就係、是、劉邦係楚人嚟嘅，係好多人唔知呢樣嘢嘅，我發現劉邦係楚人，項羽係楚人，咁啊嗰陣時咧就。 毛泽东、黄少奇都系楚人， 你可以咁讲，你咁讲，如果你个广义嘅楚嘅话，咁更多添，因为楚实在太大啦嘛，系咪先啦？咁啊，结果咧就我后来咧就发现咧有一句说话咧，我一直读完之后，我印象好深刻嘅就系、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系、 哇，我觉得呢句说话好劲啊！即你六国。咁多，然後亡秦必楚，咁其實真係喎，最後真係咁樣，係嘛？所以就後來西南聯大有首校歌嘛，係嘛？即係咩中興傑衰人傑啊等等，變一城三户。咁我嗰時一城三户係咩？原來就係亡秦必楚，即係嗰時即係對日本，最後我哋死剩三户咧，我哋最後都要復原嘅咁樣。即係呢種係一種好。即係近乎一種信仰嘅，即係近乎信仰。 咁如果翻去春秋時代咧，其實尊王攘夷其中一個針對嘅對象就是楚國嘛， 係冇錯。 咁晉楚爭霸啊嘛，咁、當然喺齊桓公嘅時候就係北方嗰啲少數民族啦。但係晉文公嘅霸業主要就係 對付楚國， 制止呢個楚子北上，因為佢直頭係。係個野心大到就等於要取代周天子咁緊要嘅，咁係非常之大野心。如果唔係晉國嘅擋住咧，咁、那個歷史嘅走向可能就唔同。 再插開一句咧，就係、是、咧，楚咧喺成個秦統一天下邊咧，原來係一個好大好大好大嘅功勞咧，係咩咧？就係、是。秦嘅，尤其系秦王政、秦嬴政，后边嘅后宫咧系楚王后嚟嘅， 嚇，即係佢雖然係趙，但係佢個祖母咧係楚皇后。結果咧有個印象咧就係人哋問一個問題：點解秦始皇冇秦始后嘅？結果咧嗱，而家都係冇任何根據，但係推論秦始后就係楚人。系佢阿婆咧，佢老佢妈只系赵人咧，佢妈系赵人噶嘛，佢阿婆系楚人，印证咗一个楚嘅女子俾佢。结果咧就系秦咧喺统一天下嘅时候咧，最后要灭楚，而秦嘅相咧其实就系楚嚟嘅，楚相嚟。结果亦都要将佢咧喺成个历史上都系拎走，所以呢个就解释咗咧点解秦始后系冇咗嘅。咁都呢个系其中一说嚟嘅。而家好兴就呢种讲法，就系、是、楚。在後面是秦的一個後宮大勢力、 我們現在沒辦法的就如果年輕人讀歷史當然要講儒家那一套、姚舜與湯文武、至於、邱博剛才聽說的竹書紀年就進階學習之後要了解竹書紀年、那個善用制度可能是流的、姚舜 的權力交接啊！信譽原來可能係要打一餐死嘅喎，咁、但係我哋 全部都係假嘅， 冇辦法嘅。我哋首先都係讀翻儒家，係 啊， 認可嗰一套先。咁嗱，因為你如果連儒家認可嗰一套都唔知嘅話咧，咁就冇辦法去再去睇唔同嘅説法啦。 所以今日翻過嚟咧，頭先講到呢個屈原咧，其實就係我哋最後都可能讀翻屈原一套。即系文一多一套一段时间好受注目嘅嗰套，即系文化弄臣嗰套嘢，佢最后都要走翻去即系人民诗人啊，或者呢一种讲法嘅。如果唔系，好即系成个根基就会碎咗。 即系个史料系唔够咯，可以咁样讲，因为好多时唔足以建构翻一个可以同现时嗰个传统说法可以。 相抗衡 系啦，相抗衡系唔够啦。咁咧当然一定要系读咗啊。屈原係愛國詩人，然後先去再了解一下，原來個成個真相未必係咁噃。咁呢個進階學習可能要 我哋 大學入邊 都要兩位，我哋要翻翻少少，唔好太過。翻翻去端午同埋呢個屈原。咁但係紀念屈原咧，有兩個嘢其實唔係因為紀念屈原有嘅，就爬龍舟同埋食粽。 係， 話依有兩樣嘢都係吳越嘅習俗。即係話。未有屈原之前咧，佢哋已經有呢個爬龍。而家我哋講話爬龍舟嚟見點啊？但係未有屈原之前已經係爬龍舟，都係叫做劈空啊、避空啊嘛。要做食粽呢樣嘢，包啲嘢俾啲魚食啊，各方面都係一種所謂。咁啊，而家我哋講個端午節一定食粽啊。 係嘛？我覺得食粽咧就同端午節咧嗰個五月五日惡日有關嘅，因為端午節咧包住嗰啲葉咧，其實以前嚟講咧喺最早期咧係直情係用啲竹葉嚟洗自己嘅，因為實在太唔得啦。所以咧我呢個理解啊，就係佢會係即係用一種譬如話竹葉啦，譬如藥葉啦等等一堆葉咧嚟包住一啲咧，某程度係一種係要逃避呢個惡月惡日嘅感覺嘅。 係。菖蒲啊！我哋嗰陣就飲菖蒲酒、 黃酒啊，嗰啲 冇錯，黃酒冇錯， 全部都係佢辟邪驅邪。 仲有以前個習俗就係咩咧？就紋身啊，戴住一啲咧五色彩帶啊，係啦，其實完全冇錯，全部都係為咗辟邪嘅。所以呢樣嘢就最，我覺得最好最過癮就呢度，即係原來所有呢啲咧，無論係即係紋身啊，呢啲咁啊，即係彩帶呢種，其實就為咗五月五日係太惡啦，太壞啦啲日子。結果而家調翻轉咧，就變成一種咧係民族嘅記憶嚟嘅， 係一種記憶，一個民族記憶。咁啊， 好得意喎！就呢個粽咧，就而家我哋香港人就唔係淨係端午先食粽喎，一年四季都食粽喎。但有啲食物唔會噶嘛，你譬如月餅咁，月餅梗係中秋先食噶啦。咁月餅啊太即係個價錢太過唔合理，而家叫性價比啊，唔係好啱。粽啊唔係啦，粽啊一年四季都 一年四季，你都有可以叫種。 爬龍船咧，而家變咗個國際城市啦。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就有句笑話就叫做翻鬼佬爬龍船。咁因為以前嗰啲外國朋友，佢唔掌握唔到個技術咧，就爬到亂曬大龍。咁其實我哋即係中國政府咧，應該係要做啲嘢，即係因為既然你爬龍船啦，係我哋嘅傳統咧，我哋應該攞翻呢個話語權。我哋中國人你要定立咗龍船係點樣爬法？如果唔係咧，就好似日本空手道，咁其實空手道就係唐朝傳過嘅唐手道啊嘛。咁啊，韓國有咩合氣道啊、跆拳道啊，佢哋就霸咗一個，佢哋規範化之後咧， 整一個段數，咁你咪又賺錢啦， 啊、 又喺呢、這個 變咗佢哋嘅國粹， 喺呢、這個國際嘅運動比賽裏面攞曬個話語權咯。咁如果我哋中國唔攞翻呢個龍船爬龍船嘅話語權咧，就俾人哋外國任佢點樣搞。 不過、嗯、即係我相信又唔會嘅，因為其實嗱，雖然而家係咁樣。因為咧最早發掘出嚟咧，而家係公元前7000年到8000年咧，喺浙江一帶咧，前塘江一帶咧，係揾到最早嘅獨木舟。 係， 同埋咧河姆道嗰個發掘亦都揾到啲木匠。 係， 所以咧其實你老實講，你同中國鬥考古、鬥歷史咧，就即係 一定輸。 唔係鬥考古嘅問題，而係話我哋 係 商業，都係商業嘅利益嚟㗎。我哋要定咗個爬龍船嘅規範，即係等於。如果我哋要將打麻將推廣啊，我哋中國要立一個規矩，就唔係俾外國人去立一個規矩嘛。外國人立規矩，俾佢搶咗咯。咁就等於爬龍船。而家韓國佢係申請咗話佢哋嗰度邊啲咩江嘅爬龍船，咁我哋執輸咗咧，就俾人霸曬噶啦。所以呢啲咧喺今日即係講端午節講屈完咧，我哋要講有我哋自己嘅文化，我哋要自己攞翻個話語權。就唔可以放俾人哋。 都我潘聽有樣嘢覺得幾有趣嘅就係、是，如果我突然間諗起一樣嘢就係、是，中國傳統節日咧，真係好似端午節特別多動作嘅，係嘛？你七夕 夏天啊嘛， 你七夕啊，你嗰啲 咩元 元宵啊， 食嘢 啊，古嗰啲太淡啦，太油啦， 仲有好多年 燈糕都係唔得啦，係冇錯。 佢個目的唔同啊嘛，乞巧節係乞巧啊嘛，或者係啲女仔想揾個雨郎君啊，元宵節就係去大家。 猜下燈謎啊！ 猜燈謎都另外一件事，就識下女仔， 睇燈 緊要 啊！ 睇燈。 所以就呢個反而係咧，就咁多年之後咧，佢走出嚟咧係一個咧係運動啦，玩水啦，然後就食啦，兼具嘅。 即係有戲劇啊！ 係啊，你中秋節賞月，我哋細個煲臘啫，我哋都係犯規噶嘛，啲冇嘅出邊係咪？ 所以一個好重要嘅端午節變成一個中國。所有節日之中一個最重要的節日，佢包羅萬有，乜都齊曬，又食又運動又勝， 愛國係嘛？感時相事，同埋有詩詞歌賦去背誦，好豐富。 所以依個係唔好忽略，因為冇以為依個端午節係同過節咁普通，同其他節日唔同。裏面嘅內容嘅內涵係最豐富嘅，同埋點食種法啊？因為而家好多種種啊，係嘛？點解肇慶嘅果蒸粽係最出名咧？啊，佢都即係蘆兜粽啊，各方面嗰啲葉係特別唔同嘅，有冇食過兩位？ 冇乜印象啦，我多數食鹹肉粽。 我自己，但我係潮州人，潮州人咧嗰啲粽咧，尤其鹹粽咧，基本上係你。諗到嘅肉都放落去，即係肥豬肉啊，乜肉啊，又好豐富一個。食完之後飽足你三日嗰啲嚟嘅。咁啊我去過呢個浙江一帶食嗰啲甜粽嗰啲，好好食嘅，我覺得係。即係話中國最有特色嗰啲度咧，佢雖然都係粽，但係佢係各門各派，而且係真係可以燦然大地。我覺得好。香港有個問題咧，就係好似月餅咁咧，越嚟越貴。鮑魚啊，咩即係瑤柱啊，放曬落去，而家就乜貴就好噶啦，真係。 唔係而家興食冰皮嘛，即係驚佢太過營養豐富啊！咁呢個其實冰皮更加唔抵啦，即係比嗰個傳統嘅蛋黃蓮蓉更加唔抵啦。 好啦，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講聽晚嘅節目咧，就係林以樂同埋屈偉豪博士同大家講黃而不亂啊！咁啊，跟住落嚟就係基哥嘅節目嘅，就係那些年張偉基。最後同大家送首首歌，就係周國賢唱嘅《英雄勇》。拜拜， 再見，食得好粽。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大富翁，我玩到最多想发梦，就够钟，脚只会够较早。入太空，但我没信心惊找风。就放工，却只有灰尘送。要抹就抹掉我面孔，再撑就撑着英雄勇。靠信念过活，先知真满足。明日要嗌就嗌，话我还好。走出去先会走向真成功。 就撑着夜。